点解唔可以打逆境战呢？其后背后一定有呢个理由咯。你话俾我听冇嘅，我批个头都唔信。当然我俾唔到任何 evidence， 除非我日日跟住佢，知道佢同边啲人联络 ，check 晒佢啲电话，睇埋佢银行户口啲出入，佢点样来往，系咪？咁我就揾到啦。但系我一定设立呢一个嘅假说先，喺佢哋成个斗争里边，走唔开阿爷，走唔开阿爷对港嘅路线 ，at least， 一定准呢、這个。 即系避得好，即系避嗰啲走位系走得好准嘅。即系你咁讲就系、是、 好准。 系，即系你唔系话你一时冲动，你话打到共产党就打到共产党，就的正如吓、啊。我觉得法国佬讲嘅好关键嘅，即系譬如就系话阿莫仁达就唔俾佢讲打到共产党，即系喺呢一个雨伞运动嗰阵时系嘛，多次都唔俾系嘛，即系呢一个喺光复元朗啊，定还是光复元朗嗰次亦都唔俾啦，系嘛？即系佢啲位咧，其实佢系有啲咩禁忌呢？其实佢系避晒嘅，其实系 唔系佢好简单啫嘛？你讲翻雨伞运动，睇、我一样嘢，佢哋从来系孖咗占中三子好耐噶嘛。其实阿爷就要利用一个咁样嘅本土派嚟打翻泛民转头啊，打散你成个运动啊！或我即使我又好，即系嗰啲激进派又好，未必同意占中三子所嗰啲窝窝妥妥嘅嘢，觉得佢系保守，觉得系窝囊。但我都唔会咁打佢噶嘛，大哥。最多我哋即系走前啲，新鲜事卒，系咪啊？喂，你唔觉得好奇怪地？佢哋嘅做法喺呢个占中沸沸扬扬嘅时候，佢哋系调转枪头打咁。好啦，当嗰样嘢无可避免出现嘅时候咧，就搞破坏、搞分裂。嗱，法国佬可能系一个棋子嚟噶，叫佢走去撞立法会啊！你我嗰阵时候分析过噶啦，喂，你个和平运动人多势众，你咁样做只系令到你越搞越缩嘅啫，啲人就会褪噶咯。哇，大佬立法会喂，嗰啲人香港你话港珠就港珠啦，我都系啦吓，喂，咁就系咁噶啦，咁啊和平抗争，哇，突然之间见到咁大镬，扑烂立法会玻璃嘅，喂，如果系假新闻嚟噶嘛，唔系立法会通过版权条例啊嘛， 系。 几镬都系咁，佢几镬就系想打散你个运动噶。你谂下陈云嗰阵时候都系噶，揸住个箧喺度扮懵懂冇抗争啊嘛，系咪？系就即系立咗旺角嗰个地盘，咪知道旺角容易乱啊嘛。咪所以佢哋嗰啲手影你系睇到嘅。咁佢背后系边一个落呢啲 order， 定系还是佢氹明知阿爷嘅路线系咁氹阿爷开心，我都判断唔到，两边都有啦。你问我就有 order 有配合啦。喂，咁你睇到佢嗰啲古灵精怪嘢嘅，但系你去到一个位，共产党大家知道佢嘅脾性系乜嘢？有利用嘅时候佢会利用你，当你冇利用价值嘅时候，你就卫生巾，你系卫生巾啊！喂，我仲揽住你本土嚟打唔好啦，屌而家大镬啦，屌你乜分裂啦，大佬系嘛？即系离开咗佢成个。嘅主路线系好远啊，唔搞泛民住啦。喂，点同埋点解要搞泛民？我都分析过好多次，因为你由回归到佢全面执掌政权呢二十年间，一路以嚟都系维持55-58嘅所谓嘅六四黄金比率。阿爷依然系控制唔到成个香港啊，想立23条立唔到，要搞国民教育又俾你包仔反对，系咪啊？跟住我话要有个有规限嘅选举嘅时候，你班友仔又嘈，佢系完全发觉佢系控制唔到成个香港。如果唔系，佢都唔会唔俾曾俊华赢啦。屌佢知道呢条友蛊惑噶嘛，大哥。所以从呢个角度去分析嘅时候，佢用呢一个自己人打自己人，等你包仔内乱，等大家消耗时间精力去自己打自己呢一样嘢，从来喺佢 agenda 里边。第二，佢希望透过呢样嘢咧嚟打散你成个反对派嘅阵营，等你冇一个团结对抗老共嘅力量。所以嗰阵时候我哋都有计嘅呢条界线，系嘛？我有计嘅呢条界线，反而我就好清楚个路线就系、是、屌你，喂，你区议会，正如讲翻嗰啲旧史啦，大佬，你打捻咗民主党之后，咁俾个建制派赢捻咗，咁咪真系过噶咯？个六四黄金比率开始。系咪？因为佢系由区议会开始嚼起噶嘛，

對45的黃金比率、嗯、我們依然繼續即有我們一個生生不息的公民社會，不會一鋪過是被人拉撚曬，跟住告撚曬，全撚部坐撚曬監。咁其實你係最大嘅 setback 嚟㗎嘛。唔 係 個個可以捱到兩三年。 咁呢個好難。 唔係個個劉山青嘅傻佬咁樣捱十年嘅大哥，冇人做得到呢啲咁嘅嘢。 呢個好難。 喂，我見到你呀、無端端搞兩嘢就兩三年，喂屌我都縮喎、大哥。喂，唔好個個喺度請英雄喎、喂，呢個係人性嚟過，係驚過，係疼㗎喎。 因為耐性唔係人人有㗎嘛。其實講真，尤其係如果你個耐性唔係咁極，個眼力唔係咁勁嘅話，尤其係你而家講到嗰、那個即係民主派嘅綱領，喂，係去到咁消極，叫苦撐代變，即係呢樣嘢咧，你對於群眾運動嚟講係非常之不利嘅。 諗過第二句口號，戒急用忍都好啊。系嘛，唔好咁心急住啦，忍一忍先啦。 咁戒急用忍，我使乜行上街咧？佢就會咁話 啦。咪再諗過啦，係定政黨路線嘛，大佬。 就正如喂，你民陣咁樣，唉，你搞嗰個口號都搞到咁，唉，一鑊粥啦，唉，真係，唉，唔知點講啊。 咁咪轉頭翻嚟咯。 熱戰350，花生食不停。逢禮拜二6:30，请记得收听收睇，我是李伟才。